身后路我都不问，荒凉人世聚散离分，谁管情有多真，茫茫人海只求拥有真心一份， 一生别再为谁把深情毁。 相陪，不求收回，我也渴望被爱安慰。爱给了你，你给了谁？折磨的爱已枯萎，只盼你我自由的飞，余生别再为谁发深情与悲。只盼你我自由的飞，余生别再为谁发深情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锦绣二重唱演唱的《碧城故事》，李天华演唱的《是不是懂不懂》，周一民带出的《试着爱我一天》。 错了什么伤了你的心，爱是我表错

点钟不得了。你想要离开，我想留下来，每天吵吵闹闹，有什么不能坐下来谈天说笑？ 再放下了解，再放下体会， 你我之间没有谁错谁对。 给你点时间，给我点空间， 休息时间我们再唱一遍。 心碎是为了谁？